第82集， 给你暖暖。 监察处的人能知道这个朋友圈的存在，还是因为一个土匪窝里的首领抢了一个女子上山当小老婆，那女子万分痛恨，一直寻找机会想要同官府破案。结果一次分赃的晚上，他看着运回山寨中的银财不对，心中留了一个心眼，就从土匪首领的嘴里套出了知州这件事。女子天崩地裂，就此没了活着的希望，被山中的小喽啰送下山治病时遇上了监察处的人。监察处的人如今已经安置好了这位女子，只是这位女子发觉自己家人被恶匪杀死后彻底没了生气，怕是等他们走后就要自绝了。一直面无表情看着密信的顾元白这时才皱起眉，悠悠叹了口气。 女子无论是哪个世道，总要比男人难些。 贪官只要想贪，总是能有办法。顾元白没对利州知府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点评的欲望，却对这个女子感觉可惜。即便是掳上山头，也没有沉沦，没有放弃回去的希望，还在想方设法去通报官府。光这样的勇气就可以称为一句巾帼不让须眉。但他绝非只有勇气，能注意到分赃不均之事，从土匪头子里得知官匪勾结一事，也是一种绝佳的聪明。这样的女子被恶人逼迫致死，也太过可惜。顾元白回信道， 若是可以，将其带回监察处。 回过信后，顾元白站起身走向内殿，宫侍们为他脱去衣物备好清水。顾元白抬头看着殿中柱子上雕梁画栋的刻画，心中默默道， 利州知州单抓他一个太过便宜了，要好好利用他的这个朋友圈，将这群官匪一网打尽才行。 他长呼一口气，挥退众人，站在了窗边。白日里坐过的那盏花灯就摆在桌上，顾元白余光瞥见，就走过来将花灯点燃。暖黄的灯光一亮起，灯外几笔简单有神的梅花的影子就投在了桌上。顾元白点了点花灯，面上明火明明暗暗，心情却是好了一些。 太平盛世啊，人人吃饱而穿暖，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时候，那样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。 薛远在床边坐了一夜，大马金刀地坐着，双腿肌肉紧绷，目光沉沉，斜风带雨，风气只在顾元白面前收敛了。为什么收敛？怕他受不住自己的风气，怕自己会伤着他。但是这种憋闷压抑到快要暴起的状态也不适合留在顾元白身边，可只要一想到要离开顾元白，薛元手一紧，血丝布满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大步朝着狼圈走去。 忠君之心，忠君之心，他娘的忠君之心就是这样的心。 第二日，薛远抱着两个狼崽上职的时候，却听闻顾元白病了。这是自那日吐血后的第一次病，来得气势汹汹。顾元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么突兀的一下子就病了。意料不及，全宫殿的人都忙碌了起来，太医院的人行色匆匆。薛远来到寝宫时药味浓重，顾元白已经喝了药在休息了。薛远将怀里两个狼崽交给宫中专门照料动物的太监，就进了内殿门。顾元白窝在床上，低声咳嗽不断，头疼咳嗽，浑身发冷。田福生就在一旁，薛远走近了才知道顾元白还在哑声低低地说着话。 现如今的反腐也不需要朕时时刻刻地盯着了，你让正史堂和枢密院中的人多多注意， 绿洲知州那事儿，就按朕刚刚说的来做。 圣上，您安心休息。 药物里有助眠的东西，顾元白眼睛也不知是闭起来还是睁开的，他有些晕晕乎乎。这两个月未受病的日子，让顾元白都有些忘了自己是多么体弱了。被窝里冰冰凉凉一片，明明已经用了各种办法，但热气总会被顾元白冰冷的手脚所驱散。 算了，总会慢慢热起来的。 龙床上没了动静，圣上不喜欢在睡觉时被人打搅，田福生带着人退了下去。薛远像门神一样杵在龙床旁，田福生轻轻喊了他半天，他才哑声道： 我在这看着。 薛侍卫，圣上不喜。 田总管，臣浑身都热，跟个火炉似的，能给圣上捂捂手也行。 田福生不说话了，看了床上的圣上一眼，见圣上没有反对，便带了其他人退下。但其实顾元白只是难受的没听到他们的对话罢了。内殿的大门被关上，熏香沉沉，薛远深呼吸一口气，看了眼头顶的梁子。 怎么这么容易就病了？ 他稳住发抖的手，压下怒火腾腾燃烧的心，单膝跪在床旁，一只手探进被窝之中，结果摸到一手的冰凉。顾元白低咳了一声，下一刻被子就被扬起，薛远脱了外衣和靴子，从背后贴住了顾元白。顾元白眉头还没皱起来，就听到薛远在耳边低声压着道： 只是给你暖一暖。 他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火炉一样，贴近了浑身冰冷的顾元白，说话低低的，鼻息也是炙热的。 圣上，这一次，您之后打臣骂臣，让臣挨板子，罚跪赐匾，或者把臣淹在水里，什么都可以。 薛远说着，一边不容拒绝地伸出手，从身后圈住顾元白，握上他同样冷得吓人的手。这种温度太舒服了，顾元白脑子昏昏胀胀，但还是哑声道： 滚下去。 薛远却没有动，除了胆大妄为四个字，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薛远。但就是因为如此，薛远才能有这样为小皇帝取暖的机会。 圣上，臣说了，等您暖和起来了，想怎么罚臣都行，就是望您看在臣一片忠君之心上，饶了臣一命。 薛远低低地笑了，喟叹一声： 断臣的腿都行。 滚烫的温度从身后传来，顾元白头脑越来越晕，他在陷入沉睡之前晕乎乎的。 允你爬龙床一次。 什么都抵不过自己的舒服。养尊处优惯了，性格又强势，顾元白只想了三秒钟，管他有什么目的，什么都比不过自己舒服来的重要。能给他暖床，该赏。薛远一怔，胸腔闷闷的，抓着顾元白的手，因为这句话而激动的难受，全身紧绷，生怕硌着小皇帝，就偷偷往后移去。顾元白察觉到暖意渐渐远离，眉头一皱，自己朝后一靠，压了过去。逐渐，顾元白的身上也有了暖意，被薛远放在手中的手指也开始热了起来。顾元白枕在薛远身上，薛远不能大动，只能微微抬身去看顾元白现在如何。这一看，就看到了顾元白睡得沉沉的睡颜。 薛远看了老半天，等全身都麻了才回过神。他的眼睛老往小皇帝的脸上看，脸色很淡，但被薛远的体温暖成了红色，温软的可可爱爱。这样的顾元白让薛远昨日那么重的戾气都转瞬消散，被罚也乐呵呵，心甘情愿。薛远觉得自己病得严重， 难不成我也弱得让顾元白给传染上了病情？ 他心口跳得越来越厉害，最后口干舌燥的难受，下床找水喝。暖意一离开，顾元白就不舒服地挣扎着从睡梦中醒来。他一睁眼就瞧见薛远端着一杯水慢慢走进床，脑子嗡嗡作响，难受。顾元白半撑起身，夺走薛远手中的杯子，咕噜噜喝了一大口，喝完就趴头就睡。薛远看了看已经空了的杯子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难受地扯了扯领口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